在等待，也愿为你去忍耐，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，还要忍耐衰老的越来越快，痴心不改。我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，那些迷雾快散开，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，时间重获天来，当然还有我和你才深深的爱。才深深的爱，才深深的 这首歌呢，是在一次排练之后深夜畅谈的时候，吉他手崔万平演奏了这首曲子，李健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在疫情期间完成了歌词的创作，表达出度过困难拨云见日的愿望，也有着曲径通幽安静美好的感受。接下来呢，是中国榜方面的第九名，张碧晨为古装剧《周生如故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如故》，吴建中作词，陆虎作曲，并担任制作人。张碧晨的歌路很适合这种大气有细腻的作品，荡气回肠又丝丝入扣。 影徘徊，舟欲拆，斑驳了等待，是一梦为谁来，心是个烟台，我难挨，心烧开，感念的依赖，痛煎熬身外，受尽这苦海，成他难了无牵挂，影徘徊，舟欲拆，斑驳了灯，谁来，心是个烟台，我难挨，心烧开，感念的依赖，痛煎熬身外，受尽这苦海，可为你月儿下，心事尘埃，故事如飞燕菊花，沉沦间冷雪飞沙，记忆牵挂，随夙愿飘散， 几次过告诉我自己，越想努力跟上光的影，越无法抽离而已。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，曾顽固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，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，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，可是我只能停止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这首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》是去年上映的电影《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》的主题曲。五月天呢，在跨年演唱会《好好好想见到你》曾经翻唱过，目前呢只推出了录音室的正式版本，在中国榜方面有些意外的只排在第40名的位置，期待下周可以触底反弹。好，接下来呢是 Guy 为热播的电视剧《扫黑风暴》所演唱的插曲《理想》。

难以置信，我没被放弃，还有个你等在结局，无法言语此刻的心情，已经绝望，爱才降临。请别介意我的笨拙迟疑，毕竟我也不想拥有感情，我很好骗，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，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，闷到极点，再懒得谎言怀疑，我凭什么能够拥有你，还够运气不会失去，青春不再勇气所剩无几，我真怀疑还能再上次戏，像没来过这个世界，不会分辨那几种吻，千万别留恋，天真以为人在无情也至少有底线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今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专辑《都是因为爱》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除了能听到动力火车标志性的硬汉情歌之外呢，还能够听到现在越来越少的传统华语流行情歌，就像刚刚的这首《我很好骗》，无论题材还是曲风都是非常的 classic。

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，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，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，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。 Music in town， 城市中的音乐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香港、台北、吉隆坡、新加坡，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，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听天下，一榜听天下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大家回到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。这个小时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浪漫小确幸的歌曲。首先我们还是从榜上听起，本周空降冠军来自于王源的这首《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》。王源新专辑《夏野了》当中这首浅吟低唱却又蕴含着深情厚谊的浪漫歌曲《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》。而下面这首歌呢，是连续七个星期，而前六个星期都连续夺冠，可见受欢迎的程度，唱出了一段美好的景色。再过七八个小时，北京这座城市将会迎来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《城市傍晚》。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，当你已 城市的傍晚总是伤感，当你一个人下班，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，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在音乐的路上，我一直坚持着，我有你们，我非常的幸福。 光，那乌云揉成团，像金鱼吻着浪，叫我和你。去飞翔，人老无语后老淡，别跟丢了天空沙滩，挣脱回忆装扮，裹着心的光很暖，与你有关，有梦就听得到。心里裹着光的人，世界很宽，出发就走得到，来时路不会被剪断。说嘿，有我，别心慌，来学萤火虫冥想，在温暖中静默发亮，是否有梦？当然，裹着心的光很响。 林俊杰的这首《裹着心的光》虽然在本周有六个榜位的下滑，从亚军直接降到了第八名，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呢，都会感受到 JJ 在完成系列巡演之后心里面那份欣慰和高兴。而这一次的名字呢，也充满了温度和力量，叫做《裹着心的光》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有着美好的愿景， 回声不息音乐计划当中，冯提莫翻唱了白松的这首歌，叫做《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》。 偏偏明珠也有五月星辰似伴奏之忧，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，入喉香酸可口，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，要你细看心中缺口，裂缝中留存温柔。此时一杯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相拥，此刻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。 歌曲排行榜，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电视剧《不完美的她》演唱的主题曲《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》。这部剧呢，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不仅是周迅的优质演技，还有一开始就充斥着边缘人物和极端性格的冲突，而歌曲呢，则是给这一部并不轻松的剧集添上了希望的翅膀，始终期待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唐汉霄签约华纳唱片的首张专辑《阿波罗》的主打歌，寄托了自己全新的音乐人生当中辞别过去展望未来的希望。我们来听这首《Hello Goodbye》。 剩一句此生只能说一次的话，你能确定吗？将它作为最终的解答，所以决定一句拥抱相遇的味道，一句告别无常的造化。

一寸心，归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纱，红颜人似花。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。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。我情最无情。 纷乱看不清真假或虚幻，谁能来解开若隐若现的蔚蓝？总会对某事留一些期盼，赶在明天的清晨前释然。紧紧握住手中的那一根红线，岁月都转的故事越来越纠缠，与你并肩胜过要苟延残喘，徘徊往往只为再见一面。 却无尽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两首旋律见长的好听歌，沙宝亮的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》和刚刚李淳的这首《还盼相见》。下面这一位可以说是给出定义了清新女生的标准，要有甜而不腻的好声音，要有文艺气质的装扮，要有天马行空和小忧伤的才华，要不寻常却又不至于特立独行。好，我们来听来自于陈绮贞的这首歌，叫做80%完美的日子，选自2005年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。 把东西吃一吃。 吃完了。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，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。吃饭不张口，无法可一口一口吃掉难过，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，直到肚子痛也不。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下班，一个人晚餐，一个人生的麻烦，白米饭一碗。辣椒酱一罐，大汤匙一半，舌头代替我喃喏。日子就这样过，被焦虑填满，早学会习惯。我被时间挥霍，就算我不甘，也只能承担着平凡。划手机配饭，别人的片段，剧情和彩蛋，我最中意的彩蛋。嬉笑怒骂哭喊，十指大动变换，大脑不用转，速食娱乐我喜欢。日子就这样过，被焦虑填满，学会习惯。我被时间挥霍，就算我不甘，也只能承担着平凡。一口一口吃掉寂寞，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。吃饭不张口，无法可一口一口吃掉难过，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，直到肚子痛也不够。快乐很瘦，嘴里松，心里还是空。吞下至少填饱什么？至少填饱什么？吞下至少填饱什么？ 美好与否，并不体现在外部物质的丰富程度，而是内心状态的写照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韦礼安，叫做《一口一口被满足的口腹》，让孤独的人感受到幸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带出的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新作，叫做《各自安好》。小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，我们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会喽。